错。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好了，北京时间的9:16，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我是曼宁，好久不见。今天呢是2021年的7月23号，那么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呢，我们将会关注到财政部紧急下达1亿元支持河南省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商务部表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2万亿元，同比增长23%。人寿部表示，截至6月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到账1.09万亿元。地铁将开便民店，朝阳发出全市第一张一市一照营业执照。那么在资讯过后呢，我们还会邀请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连线，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淘宝系的这些电商平台和微信之间解除了互相的屏蔽和封锁的话，会迎来一个未来什么样的市场？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下载听听 FM， 打开财富新动力，弹幕至网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了。我们也有一些现金红包来送给大家。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财政部紧急下达1亿元救灾补助资金，支持河南省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其中，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灾区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4000万元，用于支持灾区开展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和水毁水利工程的施工的修复等工作。再来关注一下，为了支持河南省的防汛救灾工作，中央企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在全力做好防汛抢险保供的工作基础之上，迅速组织开展捐赠工作。截至7月22号，也就是昨天中午12点，第一批59家中央企业已经安排现金捐赠6.86亿元。再来看22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综合司负责人表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为21.2万亿元，同比增长23%，两年平均增长4.4%，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1.7%，稳定器作用突出。 消费的商品啊明显回升，商品零售增长 20.6%， 其中汽车、化妆品、金银珠宝分别增长 30.4%、 26.6% 和 69.9%。 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提升3.2个百分点到 52.5%， 餐饮收入增长 48.6%， 基本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新型消费蓬勃发展，网上零售额6.1万亿元，增长了23.2%。5G 手机出货量增长100.9%。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增长2.7倍，保供稳价，有利有效。加强市场的监测预警，开展肉类储备调节，建立跨省联保联供机制。生活必需品是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上半年 CPI 上涨0.5%。再来看22号，商务部表示，对外贸易快速增长，上半年货物进出口18.1万亿元，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增长27.1%、28.1%、25.9%，两年平均增长10.3%、11.3%和10.3%。市场主体活力明显增强，有进出口实际企业47.9万家，增长8.1%，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35.1%，高于整体增速8个百分点。再来关注，人社部表示，截至6月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股投资到账1.09万亿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22号在人社部2021年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6月底，所有省份都已经启动了2021年基本的养老基金委托投资工作，委托资金规模为1.25万亿元，到账资金1.09万亿元，实现养老保险资金投资运营监管系统功能全流程上线上办理。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呢，已经有很多的听友朋友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您会不会通过微信来分享淘宝或者是抖音的一些链接啊？我们看到有一些网友朋友说哈啊，这个哎，我感觉他们俩互相就是解锁屏蔽，可能不太可能吧啊，因为这样的话不是竞争就会这个明显了吗？然后另外宝姐姐这位听友说哈，哎。淘宝呢，有时候会看到合适的这个家庭小物件会分享。那抖音里的视频可是经常分享的，无论是激动人心的啊，还是励志的，或者是搞笑的，还有医生的讲解都会分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看来啊，大家也有一些这种互相分享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另外，自由行8778他说，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分享的。那另外，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的聊天室哈，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当中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表示，确保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据国家医保局网站消息，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发布关于做好支持三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支持三孩生育政策积极落地，确保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各地医保部门要按照规定及时足额的给付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切实保障参保人员的生育保障权益，同步做好城乡居民的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保障和新生儿的参保工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22号呢，大小指数全天分化，沪指收涨0.34%，创业板指午后跌幅缩窄，收跌0.44%，两市个股是涨跌参半，成交额突破1.2万亿元。锂电股、半导体芯片等高景气的赛道啊，是全天大涨。那另外，白酒、医药、医疗等板块啊，是遭到了资金抛售。半导体芯片产业大涨，有有机硅，还有设备、光刻胶、MCU 芯片等等方向是个股大涨，南达光电、东岳硅材等等这些哈是涨等封20%的涨停。另外啊，截至22号收盘的沪指涨0.34%，收报3574点；深成指板涨0.33%，收报15262点；创业板只跌0.44%，收报35.44点。3544点。我们再来看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西站停运列车退票提示。22号，北京西站方面表示啊，受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7月22号，北京西站84趟始发列车停运。22号，北京西站的旅客退票秩序总体比较平稳，南北售票厅将根据厅内的人流密度，在售票厅外动态采取分段放行的措施。特别提示大家的是，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不用非常的着急，在停运当天就前往车站去办理退票手续。旅客呢，可以在30天之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是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厅的人工窗口来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建议啊，首选12306官网或者是这个 APP 来进行办理。再来看地铁将开便民店，朝阳发出了全市第一张一市一照营业执照。朝阳区市场监管局22号介绍，近日罗森北京有限公司在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办理了地铁便民分店的营业执照。未来罗森利用全市地铁便民用房开展经营活动的分店，都可以通过一照多经营场所的方式记载于此营业执照上。这也是 北京市的第一张一市一照的营业执照。而根据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的科的负责人介绍，一市一照改革为企业提供了更加自由便利的审批服务。北京市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可以在申请在其营业执照上注明分支机构的经营场所，不用再单独的去申请办理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了。按照这一模式啊，北京市市场主体呢只需要办理一个营业执照，把所有的分店的名称和地址记在总公司的营业执照上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最近呢，北京市实现了16区及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道路停车 ETC 自动支付功能。22号，北京速通科技有限公司表示啊，北京市呢已经实现了16区和亦庄经济开发区道路停车的 ETC 自动支付功能。截至今年六月，金牌的车啊 ，ETC 用户已经达到了526.3万。按照北京市可安装 ETC 汽车保有量大约620万来计算呢，经济车 ETC 用户占比近85%。除了道路电子停车位，北京还已经实现了377个大型公共的停车场的 ETC 收费。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千龙网，主持人曼宁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阿里和腾讯考虑解除双向封锁，各大平台是不是要迎来世界大和解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稍后再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我是曼宁。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啊，那就是最近啊有消息称，这个阿里巴巴和腾讯啊正在考虑互相开放生态系统，那双方啊都在定制这个放松限制的计划。那么具体而言啊，就是阿里巴巴初步的举措可能是包括将微信支付引入淘宝和天猫，而腾讯呢或将允许淘系电商的内容啊在微信当中分享，或者是允许微信通过小程序来使用阿里巴巴的电商服务。那么这种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背后我们又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考虑呢？就是我们今天也是马上要连线环宇思派克的 CEO， 我们的老朋友郑伟，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郑伟您好。 那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您觉得哈，这次阿里和腾讯哈解除双向封锁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 从目前这个已知的这个消息来看的话呢，这个破解这个封破解封锁的这个应该说已经是箭在弦上啊，尤其是呢针对这个阿里和腾讯的话，在过去这些年里边不断的你争我夺，你的有点那种就是行业内啊就是非常内卷的这样的一个竞争格局呢， 这监管机构呢显然也已经这个重拳出击。其实在前面一段时间里，大家应该如果有印象的话，这个阿里还曾经遭受过这个监管部门的一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罚款啊，金额的话呢已经将近200亿人民币了。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下面的话呢，对于整个行业的这个巨头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发展和定位，大家有很多的这方面的思考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的。那么消息方面产生出来的这样的释放的一个和解的信息，应该说呢，这个从这个时间层面上来讲，我觉得可能年内就能够比较有序的这样的逐渐的落地啊。追溯这个阿里和腾讯在整个这个行业在行业竞争过程中出现的这么一系列的问题，应该能追溯到将近是8年前2013年的时候。当时这个淘宝系啊没有接入这个微信的链接，之后当然微信转手就封杀了这个阿里系的相关的这个应用。从那以后的话呢，两大系统就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感觉了。 嗯 啊，相互的支付啊、电商啊、游戏啊、通讯啊等等，都形成了这种各自占领一片山头，然后呢相互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局面逐渐衍生过程，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互联网里边两家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已经变成了两家企业为核心的两个巨大的平台之间的一个阵营的划分啊，以至于呢，大家在这个做创业的时候，都会互联网创业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个词儿，就是你到底是阿里系还是腾讯系啊？换言之来讲。你到底接受阿里对你的投资，还是接受腾讯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问题？啊，这都变得这个非常的吊诡，就是什么？就是说让这个消费者在日常的消费过程中，你可能感觉不是那么明显，但是针对这个互联网行业的这个生态来讲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把它分割成了一个就非常僵化的阵营。 嗯， 而这样的一个僵化的阵营。我们深层次分析的话，你会看到啊，这个在电商这个层面上，由于它是阿里的这个天然的堡垒，所以的话呢，它一直呢这个稳守，但是呢也受到来自于拼多多的挑战，这是腾讯系的啊。 嗯。 然后的话呢，甚至出现了前一段咱节目里提到的新闻，这个拼多多的这个注册用户超过了阿里的那个局面，对阿里形成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有压迫力的这个新增用户的焦虑。那同时呢，在腾讯层面上呢，它的场景线下场景呢，也始终呢不像阿里那么丰富。虽然它手握着巨大的社交流量，但是想要转换和变现呢，除了游戏这一个它最拿手的领域以外，其他的领域其实也是这个遇到了一些瓶颈和门槛。腾讯现在已经整个腾讯系有12亿以上的注册用户了。啊，我们不得不承认啊，不管是腾讯系还是阿里系，它最终面对的还都是华人群体。那么在华人群体，大家知道这次的人口普查14亿的中国人口，去掉老人和小孩以后，基本上可能已经不是腾讯系就是阿里系的用户了，要不就兼而有之。那么当这个用户拉新已经进一步的形成了一个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边界交织啊，犬牙交错的时候，想要进一步的拉新难度就越来越大。与其呢大家之间搞行业内卷，还不如呢联手呢来去做这个行业的合作，从这个相互之间的恶性的竞争，最后转变成互利共赢，这可能呢是一个估计双方之间共同的选择。所以呢，看似呢两方面世界和解，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背后的利益的驱动和推手啊。当然，我们监管机构在这里边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个良性的作用。 嗯，对，那其实我们说对于这种淘系电商而言啊，重返微信生态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和机遇呢？因为其实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淘系电商它本身自己的这个用户的粘性和它的这个活跃度已经非常高了。 是那个现在对于整个淘宝系来讲的话，就阿里整个的生态啊，对他们来讲的话，现在最大的一个焦虑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新用户的这个焦虑。目前的话呢，他们整个看到的这个年报和公开数字来讲的话，是8亿多用户，不到9亿。那么其实跟市场的预期来讲的话呢，就是最新一期的公告看是有点差距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它这个拉新的成本呢大幅度上升， 因为呢原有的这样的一些渠道已经挖掘的基本差不多了。阿里呢是电商出身，所以它重在场景的建设。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你看不管是啊钉钉也好，包括这个天猫淘宝也好，包括像现在非常火的高德也好，它往往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种场景应用。那么场景应用的话呢，它就对于进一步的挖新和这个留住新用户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所以它的这个拉新成本呢，现在目前看到的非官方的数据看越来越高，甚至达到了将近1000块、几百块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他来讲的话，这种新用户焦虑呢，实际上始终啊，最近这一两年啊，围绕着阿里就盘绕不去啊。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拼多多这个短时间内的异军突起，在腾讯的这个社交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下，它的整个的这个新用户的增长的数量，虽然它这个拉新过程有很多市场的诟病，觉得它很多手段不是那么阳光啊，或者说不是那么精彩，但是在它的这个数字上来讲呢，确实表现得非常惊人啊。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我们没有提到，就是抖音系，就是字节跳动系啊。今日头条的迅速发展以后呢，也带来了整个它这个今日头条系的这样的一个蓬勃生长。这里边的话呢，像以抖音的短视频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啊，跟这个快手等等，他们现在引入的这种电商这个平台，现在已经也迅速的达到了几千亿这样的一个 GMV 的这个数量，而且从目前情况看，增长的速度仍然是非常的迅猛。所以的话呢，除了腾讯系和阿里系分别站队之外的话呢，淘系电商从电商自身这个层面上来讲，它现在面临的是内忧外患啊。那么一方面的话，它牢牢占领了这个行业领先的阵地，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确确实实啊，也不断的接受到了新的挑战。行业里的说法就是说，原来以为这个天猫和淘宝已经完成了竞争的终局啊，然后呢跟这个京东啊已经两分天下啊，京东呢始终在后面形成一个跟随者，打造各自的特色。没想到呢，拼多多的这个出现，对，包括抖音和快手系的电商的出现，又形成了新一轮的这种战国时代啊，未来似乎又胜负之间又变得有点不太明朗了。所以的话呢，刚才您提到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世纪大合作对淘系来讲的话，显然是非常大的帮助的。别的不说，光从一个支付层面上来讲，一旦引入了腾讯系的支付的话，一定会把腾讯相关的流量导过去。那么对于腾讯原有的用户来讲的话，支付宝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像银行卡绑定啊，包括在支付过程中的一系列的要求啊等等，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腾讯系的支付呢相对来讲门槛就是低一些。而且的话呢，腾讯系现有的12亿用户，那这里边有相当多的已经实现了这个腾讯的支付的绑定。那么这样的话呢，对阿里来讲的话，整个淘系又是一个新的拉新过程。当然啊，我相信腾讯也不会拱手把自己的用户就白白的交给阿里系啊，但这个过程里边肯定大家有一个利益的互换，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看似是一个世纪大和解，背后还是有利益的大规模的这种推动在里边起了巨大的作用。 那其实刚才您说到了啊，字节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啊，京东和拼多多它本来其实就是可以通过微信去分享啊，或者是在小程序上进行一个购物的。那么其实现在抖音的它的电商平台也是在突起的过程当中，字节系现在好像是如果说阿里也打通了这个屏蔽的话，字节好像就是唯一被排除在外的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么样一个平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举措对于字节来说是不是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呢？ 肯定会有产生一些影响，包括对于像拼多多啊等等。因为互联网行业经常有个说法，说这个老大和老二竞争，结果呢老三被误伤了啊。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实际上呢，行业的这种竞争啊，随着资本的推手，再加上呢这个不断的这种边界的相互的侵蚀，刚开始呢是井水不犯河水，后来随着边界逐渐的模糊，就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对于新生的势力来讲的话呢，显然呢就会有更加大的挑战，行业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呢一定会对新生势力的进行绞杀。所以呢，这次抖音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字节跳动啊，然后在电商层面上的这种崛起啊，一方面呢是技术的创新，随着4G 啊甚至5G 技术的这种创新所带来的这种应用场景和消费模式的变化， 比如说直播带货啊等等啊，网红带货。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也说明呢，就是行技术的推动带来的这种产业上的不断的升级和换代，也是呢属于原有的这些这个割据势力啊需要不断的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命题。那么腾讯刚才我们分析的淘系啊，我们来看看腾讯系。腾讯系呢是社交平台起家的。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它呢对于拉新呢、啊、包括维护好新用户啊，形成用户粘性这个层面上，它是有很多独到的方法和手段的。但是呢它的缺点在于呢，就是说社交方面呢游刃有余，但是它的应用场景变现方面难度比较大。所以呢早期啊，这个也不是早期了，包括到现在也是如此。腾讯系呢最多的还是通过游戏变现，你看一看那个腾讯的年报就知道了。它这个大量的90%的利润来源啊，收入来源、利润来源都来自于游戏。然后为什么它的电商啊，包这方面它的这个或者其他的场景方面的话，它的收益就少呢？这实际上跟它的基因也有相应的关系，这也就是它自己的短板。所以后来呢，腾讯系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中，就通过对外投资的方法啊，投了一整套的这个腾讯系的企业，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像钉钉啊、像美团呐、啊、等等啊。那么这个过程里边的话呢，就是它就既然我打造不出。好的应用场景，干脆我就通过投资的方法来构建我整个应用场景的帝国，构建我应用场景的版图啊。那这个过程里边的话呢，你也能看到呢，就是说其实呢社交领域也不是铁板一块，我们也不要认为就是说好像腾讯自己就已经独占天下。从早期的 QQ 到后来被挑战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这个微信，其实呢这些呢都不是腾讯最早核心的原创。从它早期的复制模仿到后来的成功的运营，然后呢超越形成垄断，这都在不断的实际上是在接受挑战和自己构建这个垄断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包括现在刚才提到的字节跳动这个领域，它是从新闻层面上聚合新闻层面上切入的，最终的话呢通过抖音短视频的方法形成了自己新的一种社交模式，那自然也就形成它自身所拥有的独特的流量，那么当然也就会切入到原有的阿里和腾讯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来。不过呢随着这次的这个它的这个挑浴巾突起啊，它对原有的这个腾讯阿里的这个挑战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入，那么就使得呢腾讯阿里也有了就联手绞杀这个字节系的这种想法思路。当然能不能成功的是那是后话，那就从逻辑上来讲的话，商业层面上它就有这方面的动力了。因为就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抖音系啊，这个它的整个电商的这个增值速度啊，增长速度是非常非常迅猛的。那可以想象，那么字节跳动整个的这个野心显然不仅仅就到此为止了，后面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布局和想法。甚至呢，那么当然对应的来讲的话呢，腾讯和阿里也不可能就到此为止啊、相互之间联手之后也就再无所作为。前一段时间有个新闻，就是这个腾讯系收购了这个搜狗啊，显然的话呢，对于搜索领域呢又进一步的出现了布局，他们还在不停的去扩张自己的市场，乃至于对原来的老三家 BAT 啊，这个百度呢也形成了新一步的这种绞杀。当然，能不能成型呢是一方面，是他们的一厢情愿。那从他的这个商业布局来看的话，他们的这种扩大版图、扩大平台、增强实力的这个步伐呀，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以呢，对于像字节跳动啦、对于拼多多等啦等等这些后发势力来讲的话呢，他们也面临着这个不断的这种来自于巨头的这种挑战啊，而且巨头之间的这种分与合，对他们来讲的话呢，也会形成呢这种新的这种利益和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的场景。 那其实对于这种京东啊、拼多多这样已经在微信生态圈里的电商平台来说，是不是未来挑战也是蛮多的？ 是，你看从股价方面就能看出来了。你看这个消息公布之后的话，拼多多的股价就回落了，然后腾讯和阿里的股价就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当然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也能反映出啊，就是说市场的一种简单的预期。因为拼多多呢是大家都知道啊，是依托于腾讯的这种社交平台，然后呢迅速的发展和壮大了，以至于呢在最新一季的年报里边，它的这个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了这个阿里系。当然了，它的用户的价值包括产生的这个销售额层面上，可能对阿里系还没有形成 实质性的撼动，但是呢已经足以让阿里系的话呢保持了足够的警觉。从目前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呢，虽然拼多多的定位啊是这种下沉市场，它跟阿里系之间呢还没形成非常强烈的交集，但是从商业逻辑层面上来讲的话，谁说这个下沉市场就不能逐渐的上浮呢，对吧？包括呢京东也是这么情况，京东的这个新的一个分支品牌京喜啊，也是在这个腾讯的这个社交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下面的话，短时间内快速的扩张，然后获得了这个非常好的销售额 GMV 的这种增长的这个数据啊，这也对于这个整个的淘宝阿里这个形成淘宝天猫形成了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尤其像去年疫情新疫情时代到来以后啊，我们都看到很多大家这种宅在家里边啊，不断的就通过社交平台进行交流，然后的话呢这个链接分享或者群分享的方法来带动这个电商销售的这种局面越来越多。我相信很多听众呢都不约而同的加了一个或者多个的这种微信群。这个微信群它里边呢主要就是分享各种电商链接薅羊毛。 没错。 那这种局面的话呢对于拼多多也好，对于京喜也好的话呢，实际上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的推动作用。当然对应的话呢，就对于整个淘系的话呢形成一定程度的侵蚀。这是新的技术带来新的场景，最终的形成了新的影响。淘系之前最早引入的这种直播带货的方法，最终呢又在抖音系上面呢得到了成功的落地。所以我们在想啊，这个商业竞争啊永远没有尽头，商业竞争永远不可能止步啊。当然呢这一点上来讲呢，我们也要看到啊，因为中国的这个互联网生态啊，一方面呢蓬勃发展，另外一方面也有它自身的特色或者说短板，就是中国的互联网生态的话呢，相似程度啊往往都比较高啊，你做什么我也布局相似的东西啊，这种情况在阿里和腾讯系呢简直是几乎每一个脚印都是一模一样的了啊。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这一点上我们参考这个大洋彼岸的这个美国的互联网市场的这个生态似乎就更加丰富一点啊。那么他们的这个定位和角度，不管是像什么 Facebook 也好啊，包括像这个 WhatsApp 啊，包括像 Instagram 啊，包括苹果啊，包括 Google 啊，微软啊等等，那么大家呢基于自身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和优势，然后呢不断构建自己的平台和王国，相互之间的交织有没有呢？当然也是有的，但是呢相互来讲又保持了比较好的特色和独立。那么目前呢，我们国产的互联网的这个创业的企业逐渐的这些平台公司呢，大部分呢还是比较也依托于呢这种商业模式和商业形态的这样的一个构建。那最终的话呢，他们在技术创新层面上呢，相对来讲投入呢更多的是为了商业模式服务的，所以难免呢在资本的推动下，他们的样子就越来越像。啊，所以呢你布局一个优酷，我就布局一个腾讯视频啊，你布局一个这个高德地图，我就搞一个腾讯地图等等，这种情况简直是比比皆是。所以监管部门呢也是最终呢还是重拳出击了。除了今年的处罚之外啊，其实从2019年以来，我们就不断的看到啊，就是来自于监管部门对于平台经济、对于平台运营方面的这种逐渐的这种喊话，到最后呢就重拳出击的监管。实际上就是希望呢，这些平台不要形成单一层面上的垄断，以至于呢，对他们呢实现了最终的商业成功，而把整个的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态给绞杀掉了啊！对于不断的新的互联网创新啊，形成了很大的制约。那这我相信，连我们的普通消费者都是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不断的竞争，不断的有薅羊毛的机会嘛。是吧？所以呢，从这些层面上来讲的话呢，这一次阿里和腾讯的这个合作呢，对于现有的一些生态的小弟弟们来讲，也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我们也何尝不想，这是压力也是动力呢？腾讯和阿里也是在成长过程中，在不断的压力的影响下，然后走到了今天的。 确实，那其实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应该是比较好的，因为大家用起来呢是更加的方便了。好的，非常感谢郑伟。感谢郑伟今天给我们做的非常精彩的连线。 谢谢。 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呢，就先挂线了。 好， 好，再见。